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较早时近住马料水码头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是近住马料水码头至到沙田污水厂呢一段咧，仲系稍为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现时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2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钟，出九龙方向介乎深水角同港铁欣澳站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咁期间啦，临近竹篙湾公路交界嘅路段会分别实施时速80同埋50公里嘅车速限制。驾驶人士经过现场咧，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一个良好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听日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空油毒品的主要成分伊托米子，已按法例被列为毒品，任何人管有或者吸食太空油毒品可以被判罚款和监禁。而贩运太空油毒品除了可以被判罚款500万元，还随时令你坐一世监，它令你上瘾、失忆、抽搐、昏迷，还会攞埋你条命。唔好堕入太空油毒品陷阱。 选民登记你要知， 读书有，住科有，拍拖有，上妆有，翻埋 part time 就咩都有啦。 你睇紧咩啊？ 我睇紧大学5件事，完成咗几多项啊？ 咁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啊？ 乜我合资格咩？ 只要你是年满18岁，又是通常在香港居住的永久性居民，就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选民登记话咁易，唔好迟过6月2。 迎战第15届全国运动会， 回顾国家队运动员2年间的备战与参赛过程， 深度专访一众选手，了解训练之中的故事， 感受他们面对挑战的坚持与勇气。 电视节目迎战全国运动会2全运风云，今集主角 中国女子剑击队核心孙一文， 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今日立法会局8场赛事就是我哋最强劲嘅对手啊，系啦，咁啊，我哋沙流城入边都有好多即系爱好呢类型竞赛嘅朋友， 系哇，好多啊， 分身乏术啦，可以话系左手划飞，右手踢心机啊，好嘢啊！好啊，开始今晚嘅沙流城，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是德国人啊。 大家好，我是拔啊。 系啦，咁我哋三个咧，亦都系因应啊一哥啊潜水嘅关系啊， 系啊， 休渔期。咁我哋咧，所以咧就可贺啊一哥，我哋咧就。由于一哥是休渔期的关系，我哋讲下一啲同鱼有关嘅嘢。因为咧，小弟我要讲讲利益申报先，因为咧，我好少讲水上运动嘅。 系 咁首先自己嘅泳艺又不精啦，即系都识游水嘅，咁但系一定唔系嗰啲好叻嗰啲啦。咁、第二咧就唔知点解从细到大咧，小弟对于嗰啲水上运动咧，我系。冇乜興趣嘅，例如嗰啲有一段日子咪好興咩 wakeboard 啊，咩 board 咩 board 嗰啲啊，有啲人就租只快艇出去片下水，甚至乎啊，即係譬如而家就係夏天啦，咁通常星期六日你都會見到好多嗰啲 party 噶嘛，即係遊艇派對啊， 係啊，係啊， 咦你個樣啊，佢哋即刻諗起啊， 即刻好多諗起上個禮拜啲嘢啊， 係咩？你上個禮拜去咗 bikini 啊？ 係啊，轉頭 真係啊， 係啊， 嚇， 轉唔係轉頭可以講 嘅，有冇 bikini 啊？ 有， 你自己 bikini 啊？ 我仔冇， 做咩唔介紹下啲朋友啊？即係我冇興趣啊，嚟見識下都好啊，幾廿歲， 幾開心嘅，幾開心嘅，但係工作 係咪即係嗰啲喺遊艇側邊有啲？有啲滑梯射落去嗰啲， 系啦嗰啲， 跟住咧要喺嗰个船头咧集齐人马，又 bikini 啊，又六嚿腹肌啊，又成班人 影翻张大合照啊 ，Jai Martini 啊咁 样，有嘅啲鼻啊嗰啲，哇乜都有。嗰日哇哇，直头可以讲话， 我成日对于呢一类型嘅派对 五光十色啊， 对于呢类型嘅派对咧，我个人嘅。道德嘅观念比较浓厚，我觉得比较 鼓吹唔鼓励系嘛， 但我都想见识一下嘅， 但系都有啲自信嘅。如果俾队长你去嘅话， 我其实冇错啦。嗱，你讲得好啱啊，即系讲开呢样嘢。因为小弟啊，如果大家有听沙流程向来都知道咧，小弟有一嚿腹肌噶嘛， 系 咁嗰个腹肌长年都摆咗喺度， 系 即係少不免咧，都會影響咗一個人啦。你嗱，即係你個個譬如阿德仔嗰啲一揦起又三嚿啊，呢、這個又六嚿咁樣咧。咁我揦又唔係，唔揦又你做咩收收埋埋？咁所以我係有啲怕咧出席呢啲場合嘅。咁所以向來咧對於水上活動咧我冇乜興趣。但係聽講阿拔斯同埋阿德國人都係啲好有自信嘅人嚟噶嘛，係嘛？ 哦，唔係 嘅。但係如果俾你著係咪叫夾揦衣啊嗰啲？即係好似 一件頭， 一件頭封實曬潛水嘅， 你就係呢啲咁嘅遊艇派對，你可曾見過有人影相 著 到潛水咁啊？著到潛水咁啊？同埋最大問題就係咩咧？嗰啲衫我都著唔到啊！我一次試過咧，著到好似嗰啲當年羅斯威爾解剖外星人嗰啲啊，因 為嗰啲啊， 佢係會，因為佢箍得好實噶嘛，咁個大肚腩嗰啲咪突咗出嚟咯。 我零零七得咯，咁啊， 国产007个皇上， 冇错啦，冇错啦，张大明一样啊，咁所以我系好避忌，即、就、系、是、我系冇乜几可真系唔参与嘅，系、 哦、啊。阿小拔咧就有著过呢一啲罗兹威尔咁样， 我以为你话著过 bikini 添， 我都唔够胆啊，哎呀，你敢唔敢讲？我一生人有啊，試過一次啊，嗰次喺以色列啊，我記得，跟住咧仲喺個瀑布底下，然之後咧啲水沖落嚟咧，你想影一張嗰啲相咧， 像 bikini 嗰啲咧， 係啊，跟住咧我叫我個 friend， 喂你企遠啲。你企远啲，跟住影出嚟好瘦，呢个系我仅有一次着 bikini 影相而系影得瘦嘅。 系， 但系我要讲嘅并唔系呢样。 系，系讲咩咧吓？ 而系咧，小白咧去过冰岛有一次，咁佢有个湖，就话咧系唔知边两个山夹埋一齐，你咧如果你浮潜咧望下个底咧，你就会见到一条裂纹噶啦咁样。 哦， 咁我好似好新奇啦，又学下地理咁啦。但嗰時我係冬天去冰島，跟住我仲其實我識游水 嘅。得唔得㗎？冰島潛水，我聽到呢件事已經覺得嚇、啊，會唔會即係譬如雪咗下， 雪咗下低啊，即係上面有冰就封實咗，跟你就下低遊， 敲啲冰 敲唔到啊！ 跟住即係呢啲史蒂芬史一部啲電影嚟啦，跟住破冰船埋嚟，你已經救唔翻啦。 所以我都好驚，我都唔係唔識潛水，我就浮潛啦，仲要跟個教練啦咁講英文。你就係著嗰件衫啊，原來你要扮嗰個羅茲威爾嘅外星人都係好難。因为好紧啦，终于咧花咗好多力气着到啦。你仲要着嗰啲蛙鞋啦，原来着蛙鞋由你喺个陆地度去到嗰个湖嗰度，哇！原来企鹅行路系咁难噶， 好难噶， 好难，我行唔到路咁样啦，已经用晒啲力啦，先达咗落个水度，咁又浮潜啦。 系 我明明识游水嘅，唔知点解咧，好似掌握唔到咁，去到 系 咁你好啦，你有个教练带住你成团人咁啦，咁我去到咧咁上下咧，我一路都唔敢望其他嘢，净系望住个教练嘅啫。咁我感觉到咧， 我自己啊，好似嗰個游水嘅感覺咧，揾翻翻嚟啦。 係。 咁我呢時候咧，我隻眼咧就決定要望落水底啦，因為浮潛你有戴嗰啲 goggles 啊，嗰啲係嗰啲 鏡啊，你可以望啦。你就係想睇下嗰條坑啊嘛。系，咁呢个就个景点就系两块陆地又唔知点样。 其实 YouTube 应该有啊，何必要潜得咁辛苦去揾咧？ 仲好舒服，可以摊喺屋企睇住条片。 一望唔望又自可，一望我就好惊啊！ 系， 因为我揾唔到嗰条坑啊。 系， 跟住咧你望落去，我人生第一次咁惊，即系你望落个水底咧，你见唔到嘢咧。是无穷尽的黑啦，虽然我是近乎一个水面浮落去望落去，一惊就大件事啦。 但是我想知道，即是朝头早嚟嘅，但 日头嚟， 海底都是黑。 系啊，你望唔到一个尽头嘅，原来海底是可以。咁跟住咧，我就好惊啦。咁我一惊咧就慌张咧，呢个时候咧我就平衡唔到，摇摆不定咁样啦。跟住我仲谂下，咦死啦，点解突然间左边身咁冻嘅咧？ 系。 然之后咧我就。好似成个人唔识游水咁，呢、這个时候就喺度搲水，就 help help help help 咁样啦。 但你讲到嘢嘅咩？ 唔系 要打嗰啲手势嘅咩？即系如果哦，但系如果黑面蚊都睇唔到， 日头嚟噶。咁我教练气定神闲咁走过嚟啦。It's okay, it's okay, nothing happened. Money, solve every problem. 咁佢就好似咧，仲要俾我自己一个人挣扎咗好几下咧，佢望住好好安定咁样咧，先出手。跟住，然之後佢最後咧就箍住我條頸咧，即係好似救生員咧救翻啲人拖上岸， 即係稱翻你上去。 冇啊，我費事蝕啊嘛，同埋啱啱 費事蝕， 咁你都要繼續。 點解你揈開佢啊？ 冇，我俾佢箍住我條頸拖行咁樣啦。跟住咧，佢就越剩翻少少路，個湖都唔係好大嘅啫。咁啊，一路拖行就我就個樣，即係個塊面係望翻上天空，咁就完成埋呢一個咁嘅浮潛旅程啦。 咁嗰條坑咧？ 冇啦，我睇唔到啦。 我真冇见过嘅， 我见唔到啦。 即系使咗几多钱啊？嗰单嘢 唔记得四位数港纸咯，应该。 但系又睇唔到条坑， 我睇唔到啊！但系嗰个深不见底嘅海底都已经好惊啦。跟住咧一路咧，佢拉住好似救生员咁拉翻我上岸嘅时候咧，我身系冻得好紧要啦。由左边身一路咧又冻翻去右边身，仲要系咧好似有。一个流动嘅冻嘅感觉， 系 上到岸我就知啦。原来我太惊，嗰件 E.T. 嗰件夹乸衣咧入咗水， 哦， 嗰度系冰岛，冬天， 系。 咁佢哋就话其实个水唔冻嘅，零下两度嘅啫。 系， 我心谂我亚洲嚟噶嘛，大佬。 系。 跟住嗰次一我发现吓，点解连啲拉链啊都已经系冇扣实啊？所以嗰次好深刻难忘啊，我觉得。 即系你有冇一种啊？接近死亡边缘嘅感觉咧，当时有冇谂过噶？ 咁又冇，但我觉得望住个海底望唔到底咧，原来系咁得人惊。 系， 即系平时咧，你爬山就话惊啫，你望唔到底嘅嘢，原来系可以咁惊，惊到你突然间由识游水变唔识游水。 所以阿妈成日都讲咩啊？正所谓欺山莫欺水就咁解啦。 哦， 我亦都系因为有少少呢一种嘅担忧咧，所以我系。極度怕玩呢啲嘢嘅，即係頭先講嗰啲水上運動啊，連咩浮潛啊，唔知塞個頭落個水度啊，即係攞條管射嗰啲咧，即係因為譬如去墾丁咁，有啲人玩浮潛噶嘛，我都唔敢玩嘅。 嗯， 係啊，我對即係我係最多喺浴缸或者泳池做呢啲。 浴缸啲浮潛 係啊，或者係 浴缸邊條坑啊？ 温泉浮潛啊，泉嗰度玩浮潛我都試過，都有啲嘢睇下噶，間唔中都望到啲坑啊，啲石紋啊咁樣。 係啦，石紋嘅坑， 嗰啲老坑啊嗰啲。都几多嘢睇噶，系啦，系阿德仔，似乎你对于水上运动系有啲兴趣啊？ 哦，唔系，其实 讲翻啲乐观啲嘅嘢。 哎呀，咁啱无独有偶地咧，我嗰个都系一个惊险嘅事件嚟嘅。咁上头先咪讲开话去即系船 P 啊嗰啲嘢，但系我呢个船 P 咧，其实系为咗生活嘅， 系 因为我接咗一个拍摄嘅 job。 系。 咁啊，咁啱咧，佢个要求就话咧，你啲配件啊，即系你啲拍摄嗰啲材料咧，你系要防水嘅， 系， 同埋你要识游水， 系。 跟住我嗰阵时咧， 即系你要负责拍一啲同水底有关嘅嘢， 系啦，即系一个类似 M V 咁嘅嘢，但系咧就系喺个船上边，即系嗰啲游艇上边咧就开派对嘅，本身佢哋就西装摇身一变咧就变咗哇五光十色嗰啲 比基尼 啊嗰啲。 咁我都係拍嘢㗎嘛，撈呢行㗎。 咁我啊，為咗生活，好啦，去 咁辛苦你啊，係 啦， 要冒住流鼻血嘅風險， 係啦，同埋小弟因為都係。根據啊德仔媽媽嗰一句，欺山莫欺水。嗰陣時都學過下游水嘅，最緊要咩呢？即係嗰啲蛙式啊、自由式唔使識嘅，最緊要學識嗰啲踢水，最緊浮到就得啦。咁恃住自己咧識浮，咁啊接咗呢個 job 啦，咁啊去啦。咁拍攝當日咧就好開心啦，由西裝啊變 bikini 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咁嗰陣時咧，我記得係西貢碼頭出嘅黄石码头出去去半月湾，咁嗰、那个半月湾个沙滩就好靓啦，嗰阵时仲风光明媚嘅，就阳光普照嘅。当一日我谂上昼嘅时候拍摄好顺利啦，突然之间下昼咧唔知好似上个礼拜啊，就系、是、有冷风度啊，突然之间好大风，风云色变就哇， 应该星期六系嘛， 系类似啦，跟住狂风暴雨，跟住所以个船家就话诶唔得啦，我哋要离开啦。咁可能我哋拍攝，我諗拍攝到一半啦，咁快快草草了事咁拍埋收埋。 先，你有冇落到水拍 㗎？有，要因為我哋有三部機嘅，咁兩部機通常就喺上面影嘢啦，仲有一部機咧就係、是、輪住咯，即係有一個同事上完去，有一個就要落水咁樣。 係。 咁跟住咧就係、是、因為有狂風暴雨啦，因為有雷暴警告，所以個船家叫我哋走啦。因為其他本身有好多嗰啲快艇都喺度嘅，唔係快艇嗰啲叫咩啊？ 游艇 喺度嘅都走曬。咁跟住呢，我哋諗住开船走啦，突然之间船家话哎呀，我哋架船抛咗锚啊， 吓 喐唔到。咁跟住呢，唯一能够做嘅就係、是、落咗个锚，跟住定咗先。我唔知嗰啲系咪叫落锚啦，总之个船家讲话我哋稳定个船身就落咗个锚，跟住就喺个海中心，我諗大约好近嘅。同個半月灣嗰個岸咧相差，我諗100米， 即係遊到過去嘅， 一二百米啦。 你覺得 可以遊到過去嘅？咁但係佢 當時心入面有冇響起賣黑潮高安啊呢啲歌啊，或者 U Jump 賣 Jump 啊？ 當陣時我係諗起 Wilson 啊，即係《魯賓遜漂流記》啊。 你有乜波同你傾偈？ 因為佢有一架咧我稱之為融融爛爛，類似就係阿 Will 魯賓遜嘅時候嗰架搭出嚟嗰木筏啊，咁喺架船邊嘅，佢又攬住嘅，咁啲人咧就 有必要時， 係啦，必要時分咗兩派，有啲人就話：，不如我哋就係、是用依架船遊過去，唔係即係撐過去半月灣嗰度去個沙灘度避一避啦。咁有啲就主張就係喺架船等啦，咁船家應該 call 緊船嚟㗎啦，咁所以你我哋。为咗安全起见就喺架船啦，咁船嗰批咧就开始做定嗰啲热身运动 啦，即系，总之学撑龙舟啦， 系啦，个个喺度拉筋咁样，我都唔舒适啦，我都 即系本来嗰啲 bikini 同埋西装有， 系啦， 都纷纷 喺度拉起筋上嚟，咁我即刻唔舒适，掉低个相机就开始喺度拉筋啦，我仲记得我。当一日系有带到我啲泳衣嘅，咁我攞出我个泳衣啦，因为都十年冇去 了。我想知系有平脚短裤定系三角泳裤嚟？ 平脚短裤，仲要系真系十三四年前中学嘅时候遗留下来嗰条裤嚟嘅。 系， 仲有攞住一个比卡超，我嗰阵时好中意宠物小精灵嘅袋袋住。我原隻咁樣攞返出嚟，唔怕醜啦，我直接攞著返曬啲泳褲，跟住就等一係等救援啦，一係就游過去半月灣嗰邊啦。咁最終係大家都等嘅， 落緊大雨喎， 落緊大雨啦，所以大家都唔敢搏啦，連魯賓遜嗰架木筏啊都唔用啦。 係， 咁跟住就喺度等啦，等到咁上下呢，終於都有救援嚟啦。救援呢係要望住海邊遠處呢有四架嗰啲快艇，嘣嘣声咁样走紧过嚟。 系 当日系啦， 平时我嚟运电视机同埋雪柜去蛇口嗰边嗰啲， 嗰啲快艇徐徐咁啊，我谂冇，即系可能一分钟啊，由好远直接已经去到我眼前啦。咁大家纷纷坐上船， 通常都系龙鼓滩嘅起步嗰啲啊嘛。 系啦，跟住纷纷登船啦，大家好开心啦，即系有救啦咁样，跟住就徐徐咁样上晒船。 咁嗰只原本抛捞嗰只船点啊？嗰、那个船 冇啊，船家就船家好型嘅。仲要淋咩啊？我系船长，你一行先，你哋全部行先，我都要等待嗰啲唔知，应该系有啲钓鱼船啊，定唔知总之有维修船会帮佢噶啦。咁、 哎、 所以佢留喺度，其他我哋我谂为数都有20个人啦，分别坐四架嗰啲快艇离开。咁嗰阵时离开咁好开心啦，我即刻。 當陣時我舉翻起我個寵物小精靈，好開心。 但你冇用到嘅， 我有啊，著咗上身。 即係你驚隨時會跌落海啊？ 係啦，著咗上身先，跟住好開心咁揈啦。點知個比卡超嗰個袋跌咗？ 係啊。 喂，咪先嗱，同一個問題啦，你當時有冇一啲擔心熬一熬嘅咧？ 有，一定有，因為硬係會覺得即係有啲咩風浪啊，跟住會一個大浪冚埋嚟啊，跟住你又呼吸唔到啊，跟住可能會。即係奄奄一息咁樣咧，我最驚呢啲。 但應該唔、 啊、有冇一間叫阿 Jack 同埋阿 Rose 嗰度？ 冇。 如果咁近，點解唔遊翻上岸先咧？點解要喺隻船度等嘅？好驚嘅喎，一路浮下浮下。 唔係，但係因為你去岸嗰邊就另外一個問題係冇瓦遮頭啊。 哦。 即係你唔知道草叢定森林咧，另外一派學説就話千祈唔好雷暴嘅時候去嗰度啊，好易俾人劈中嘅。咁、 哦、 所以最終我哋都係留翻喺船入邊咯。 哇！所以咧，阿妈真系冇讲错， 系 正所谓咩啊？ 欺山莫欺水。 本来我哋今日咧，我揾唔到英文版，我执到个中文版。真系嗱，即系呢个泳季啊，海水玩水季节又就嚟到啦，大家都吓安全安全至上啊， 冇错。 我每晚也梦见。伴在你的身边，我每晚也梦到以前，爱侣隔这样远，你没法到终点，却有我。 好耐冇听过呢个版本啦。沙里嘅系我心言啊，正所谓腰针买针啊。好，转头翻嚟咧，就有我哋继续系今个星期嘅嘉宾，亦都系 last 就有吴瑞婷阿婷哥啦。咁啊，讲咗好多佢喺演艺圈啊，喺服装界啊、美姿界嘅浮沉啦。咁今日讲下咧，即系佢对于而家吓继续喺演艺圈工作，大家耐唔耐又会喺幕前幕后见到佢嗰个心态系点样咧？转头翻嚟咧，继续吴瑞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同科威特连同寻日签署嘅两份合作备忘录，一共达成24项合作备忘录同合作协议，涵盖贸易与经济、投资推广、金融服务、航空与海事、高等教育、法律专业、体育等领域，形容成果丰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话，同代表团在科威特出席由特区政府和香港贸发局主办、科威特直接投资促进局和当地工商协会协办的高层商务午宴，共同见证两地合作迈向新里程。他又说，两地海关将启动各自认可经济营运商计划的相互认可谈判，为企业创造更畅通的国际商贸环境。香港机场管理局和科威特航空签署新备忘录，提升两地航空联系，推动人才培训。房署最新数字显示，截至今年三月底，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维持在5.3年。当中长者一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比上一季缩短0.1年至3.3年。房署说，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今年首季维持在5.3年，主要由于过去一年有近60%申请者获安排入住翻新单位，当中80%位于市区或扩展市区。署方留意到获编配入住市区或扩展市区的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较编配入住新界区公屋的长大约2年。长者一人申请者方面，在过去12个月内获编配入住公屋的长者一人申请者中，超过40%是轮候时间相对较短的新界区申请者。央视报道，中国同乌兹别克互签免证。中国同乌兹别克互免签证的协定将会在6月1日起正式生效。持有效的中国公务、公务普通和普通护照的人员，以及乌兹别克普通护照的人员，在另一方入境、出境或过境，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每180日累计停留不超过90日，可免办签证。如需单次停留超过30日，或在境内定居、从事工作、学习、新闻报道等需事先获批准的活动，就应该在入境前申请相应签证。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第 46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已经成功登记入场证嘅听众，记得喺5月18号早上10点至晚上8点，或5月19号下昼1点至晚上9点， 带同身份证明文件嚟到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广播大厦领取入场证。第46届十大中文金曲，时尚乐章，爱相随。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林千莹完成了乐坛新人的序章，也都开拓了自己下一站的路程了。起点源于自己，经历也都是属于自己，用音乐下定决心，和乐迷一起向下一站进发。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林千莹下一站。 前行要选南方，悠然自在的这样清朗，哦哦，何必太在意远方，前面已望见日没曙光，来随性走更广，来随遇地将故事安放，便被安放，没有限制，哦哦，预备行李，惊喜布满臂囊，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林千莹下一站。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他入行接近40年，由小生做到中老，由幕前做到幕后，还从来都不回头。 凭我傲气抬头重建步， 手下留情，请来你会哦一声的吴衰庆。就你就離開咗 TVB 啦，你嘅發展其實點樣嗱？你又間唔中有自己拍下啦， 麻麻地嘅啫， 麻麻地嘅， 麻麻地嘅啫。 但你又點解唔離開呢一行咧？ 賤格咯， 你問你自己啊？ 係賤格咯。有啲前輩曾經講話做呢行咧好似吸毒咁樣嘅，即係你好 即係有癮嘅，係 即係嗰種癮，即係開頭我冇嘅。开头冇嘅， 头三年 啊嘛， 头三年斋玩。 咁啊，后屘即系冇签 TVB， 嚟出边个市又唔好啊，周围又即系又冇机会拍嘢啊，咁啊，即系你个人唔知点，但系又好想做翻呢一行啊。即系我转过好多行啦，又做过好多嘢啦，做电脑啊，又做乜都做啦，有钱搵嘅都去做噶啦。直至到都系点解又要转翻做幕后咧？咁样仲抱住一个希望，如果我做幕后，有冇机会再做翻幕前咧？ 哦，你系因为咁嘅，咁 谂啊， 哦。 即系我唔系因为咁样，即系我当然我中意做幕后啦，但系我仲有个心态仲谂，咦，我做幕后有冇机会做翻幕前咧？ 嗯， 好似就诶，因为做咁多年又唔想白费啦，同埋即系真系中意啦咁样。后屘做幕后即系做咗几年之后咧，就发觉就放弃啦。 嗯， 点解咧？个个见到我咧，阿婷，哇，你嚟做啊？诶，我有个识咧，预你噶啦，到时乜啦，好，我好啊，好啊，一路做紧嘢啦，跟住有个角色，可能系即系仲未揾到人选啦。跟住我咪走人，喂，过几日开噶咯，点啊？咁仲未啊？不如我做啦，求其俾封利是我算啦。唔得，无端端咧，又唔知去边度炒一啲咁嘅人咧，就又要俾几万蚊佢啦，又要俾保姆照顾佢咧，又要俾机票啦，又俾酒店食宿啦。请一个，跟住我问我啲助手，内地人嚟嘅，你识唔识佢啊？唔识噶，唔识噶。咁我咪同啲老板啦，就系边讲，喂。冇人识嘅，你嘥咁多钱，嘥十几万，你搞啲咁嘅嘢，你求其俾封利是我咪得咯。只要我多个特约演员得噶啦，都唔肯。 个原因系 唔知 哦， 部部戏都系咁样，跟住我就放弃啦。 哦， 未开镜之前咧就话，哇，听你同我做翻角色，哇，讲到天花龙。 嗯， 查客就揾你做。 嗯， 我查客好得，多个特约咯，嘅钱咯，我做咯。点解啊？你都工作人员，你话你黐线嘅？我用我咁多年嘅演出嘅经验，唔系净系收你工作人员价钱嚟嘅。 嗯， 话工作人员价钱，你自己唔做，点解要我做啊？ 系系， 你识做咪系咯？我有经验，唔可以收你价钱。 收翻你嘅演员价噶啦嘛？ 我唔收你演员价， 都利是啊。 我唔收你演员价，我净系要多个特约演员价啫。 嗯， 咁你都唔肯俾，咁我有乜办法啦？ 系， 我冇要求高啊嘛，系咪先？ 系咩年代到啊？即系咩年份到啊？你去完马来西亚未噶？ 去完， 去完 一几年嘅时候咯，唔记得咗啦，即系 接近放弃咗噶咯， 差唔多咯，因为原来个个都系咁样噶，好得意喎！你做幕前咧，佢就唔会揾你做幕后噶，你话我识做咧，佢都唔俾，你做开演员你做啦， 唔好玩啦，幕后 系啦系啦，好啦，到咗幕后咧，唉，唔好搞啲嘢啦，做翻幕后啦。咁得意㗎喎，係都唔俾㗎喎。我又唔係要做男主角我又唔係做一号，点解唔俾我做呢？嗰两三日戏咋嘛。係就係咁啊。咁所以你问我都唔知点解。 所以就一路 keep 住都继续喺幕后嗰度做住。 係啦， 一路做一路做。 就係、是、你俾我大佬签。咁啊 曾 哥完咗部之后跟住返嚟囉。咁样就拍囉。 嗯。 曾哥都好好嘅，佢跟住有再搵我嘅。 其实你点样识阿曾哥㗎？ 唔识㗎。 即係嗰部先识吓。 系啊， 即系因为你之前一路帮阿盼盼姐， 系 搞咗一轮啊。 因为我人好衰嘅，即系我唔知系衰定咩咧。我从来唔会靠裙带关系嘅，即系唔会左托右托去识啲某啲人去做啲嘢。因为我唔识得去 social 呢啲嘢。你要坐低同我一齐食饭咁啱饮茶倾偈，我就可以同你乱吹廿四都得。 系， 但你专登要我托呢啲关系，我 想捉住你啦。 即系如果要托关系而去做呢样，我系唔识点样去做， 系、哦、 完全唔识啊。即系如果唔系我当时我识咁多人咁样，我老板识咁多人， 系咯， 我去好多机会，但我唔会嘅、 哦， 我唔会嘅。仲要系如果系咁嘅情况咧，我净系好似哑巴咁样，乜、 嗯、 都唔识讲，唔识喐噶，因为觉得好似唔系个心自己想做嗰样嘢嚟嘅咯。 系系， 咁我系。想要你俾个机会我，唔系要靠关系嗰样。 所以就唔关识唔识事就接咗阿晶哥嗰套荷里活有个大佬签啦。 接呢部戏咧，系因为我有个朋友，佢做美子嘅，又系即系几个美子嘅。咁因为佢接得太多戏啦，佢做唔晒啦。阿婷，你过嚟帮我。我好，我都唔知晶哥嗰头，我唔知噶，我以为帮我一个礼拜啫嘛，点知原来帮晒成部戏。 哦， 咁样咯。 咁所以就接咗一套咁样嘅剧啦，亦都因为咁样又识到晶哥啦。嗰阵时你都已经跌埋心水，唉，都系。做幕后噶啦， 冇谂过要做幕前， 但系死条心啦。 系啊，咁你之后咪咯，我呢度继续做啫嘛，一路继续做，继续倾，继续又其他嘢咁样咯。 系， 直至到我签咗 TVB 之后，就拍咗白色强人做特首啦。 系， 我都仲冇谂过，即系以为即系都系日有咁做咯，冇所谓啦咁样乜乜乜。今日我上去阿晶哥度倾另外一个戏，跟住阿晶哥同我讲：，喂，阿婷啊，你不如同我做一个角色啦。我话得唔得噶？有咩唔得啊？特首你都做得咯，喂， 咦，你记得 我有晶哥你有睇啊？我梗有睇啦。 佢应该系涉猎好多嘢嘅，晶哥好劲啊， 即系我冇谂过，即系我特首嗰场戏唔知得我得个两三场啫嘛，成个剧廿几集， 系 得个两三场，你都 即咁啱你得咁巧你睇到，即唔可能真係咁咁啱得咁巧啦。 哦，咁跟住佢就再搵你拍其他戲 咯。冇 嘅。 跟住 就 TVB 又做， 跟住我又繼續忙啦，即 TVB 有好多嘢做啦。咁佢阿曾國更加多嘢做啦，自己咁樣咯。 係，但係而家你變咗呢幾年，其實你冇時間做幕後嘢噶咯。你仲有冇做幕後？其實 冇啊，冇機會啊。 我諗你翻翻 TVB 之後，就應該不斷拍。 係啊，嚟緊可能我出年有一部咯。咁就我朋友做導演嘅，咁就佢傾咗一部，佢做監製同埋做導演，咁啊動作電影嚟嘅。咁佢問我嘅，有個美子你做唔做啊？ 真係美子定係演美子啊？ 唔係真係。跟住我話做，但係去台灣喎，咁唔做啦。點解？台灣我都唔熟啲嘢，即係啲人我啲人我又唔識，呢我全部我點做啫？我 handle 唔到啊嘛。跟住好啦，你唔好做啦，你做翻演員啦。咁啊，俾個角色我做，好啊。 哦，即係有機會。 即係唔係我唔想做，因為你去到咁遠嘅地方啦，即係又唔係自己嘅 cool 嘅人啦，地方啊，完全我都唔知邊度揾嘢咁樣，即係你好難搞噶嘛。唔通我香港帶曬過去咩？冇可能噶嘛。但香港其中有一場戲咧，都要我幫手嘅。因為佢哋冇可能叫台灣嘅人飛過嚟搞噶啦。因為佢哋唔熟嘛。即係其中香港一場動作槍戰片，即係想我幫佢搞咁樣。咁個路我義務幫佢搞嘅啫。 你都识嘅喎， 啊！ 你都识搞嘅， 我识搞， 我哋都识搞。 我帮佢搞景啊、衫嗰啲嘢啫嘛，唔系我做，唔系我做指导， 就是、你搞翻景嗰啲嘢，即系拍嗰阵你做。 系 咁样，你做演员嘅，因为你嗱，其实你两边都得嘛，即系演员你又有啦， 一啲啲啦，又唔系话全部得嘅。 幕后你又会做，咁其实咧，如果而家咁去睇咧，系咪演员嘅 offer 你系会放先啲噶？ 会系 真系以可唔可以话系中意演多啲啊？唔系， 因为我要称一称咯，即系边一样嘢令到我而家系会多工作嘅。其实就话你而家有幕后工作，我都照做噶，即系只不过就话你会衡量翻边面工作会多，工作量会多啲咯。咁你一定系黐住嗰边噶嘛？咁突然间调翻转头，我问你，你中意做 DJ 多啲，定系做如果你等你做演员多啲啊？咁样 我唔识做， 佢梗系做演员多啲啦。 即系有冇 嘢介绍俾佢啊？ 即系有个机会俾你试，咁你个心态系试一步啫嘛。 哦，系， 你唔会 即系玩下啫咁样， 你唔会因为而放弃做 DJ 嘅工作噶嘛？系咪先？而家我要称翻就话边边能够俾到我生活，俾到我多啲嘅机会去表现我，或者更高一个层次，唔系收入啊，更高一个层次。咁我梗一定喺呢边噶啦嘛，因为你做幕后，即系做我呢啲，即系我唔去到阿叔嗰啲咁嘅阶级啊嘛， 即系张叔平先生， 即系我哋唔系嗰啲咁嘅层次嘅 level 嘅人啊嘛，喺我目前而家同埋自己年纪已经唔系细啦，啊，差唔多六啊岁啦，咁你六岁人，你仲想点样啫？前面有啲咩工作可以俾到你机会做嘅，你就去做啦。你仲要要求谂咁多样嘢？你想播一部攞金像奖嘅美术指导啊？好难啊，一世都唔会有啊。我够胆同自己讲，系一世都唔会有，冇可能噶嘛。咁你做乜事要强求呢啲嘢啫？以前后生就话冇机会，成个市道唔好，冇饭食，我焗住要去做啫嘛。一路咁做落去，调翻转头，而家咁样咁系咪我唔想做？唔系唔想做，有機會有得玩嘅咪做咯。唔可以用放棄呢個字咯。 係，但係個 priority 就一定係演員行先 嘅。係啦，因為個機會多啲啊嘛。即係你話如果點樣就嗱，我包你呢十年，一年有四部戲，你做美術者嘅，你做唔做？做。 做。哦，嚇，明。 咁但系你唔系噶嘛，冇嘢有社包單噶嘛，冇可能噶嘛，系咪先？ 我覺得好清晰啊。 係啊， 最緊要係知道自己想。 會係嘅，因為。即系你经历过咁多年，即系成廿几卅年，即系穷啊穷试过，冇钱开饭就试过，有钱就试过，乜你乜都试过的时候咧，你就好多嘢做人，你唔可以太贪心咯。有得就一定有失嘅。即系我而家嘅 谂法啦， 谂法就系话，喺表演方面就系、是、任何机会我都唔放弃，除咗啲真系过唔到自己嘅角色，我唔做之外，任何我都做嘅。唔系我同我经理人讲，我话 有咩过 系，我都想知啊。 嗰啲啊。 曾经试过有个人揾我，做一个变态嘅老豆嘅角色，我过唔到，我做唔到咯。 明啊，因为你都系阿爸，系嘛？ 系啊，唔系，因我唔知点样做啊。即系本身我个心都 我是过不到咯，即系我你话我渣又好，乜都好，我真系做唔到，做唔到。咁我做唔到点做啫？ 啱啊， 系咪先？真如你叫我扮一个十八岁嘅靓仔，又点扮啫？扮唔到噶嘛，系咪先？虽然我样似啫。 咁如果戴咗副眼镜之后，后生好多啊！ 如果真系叫你扮十八岁，你会唔会推啊？ 梗系推啦，八十岁就得。 问一问导演，嗱，你点样就搞到我似十八岁先？可能导演 系可能真系得噶，扮十八岁得噶。 定系咩 C G 搞掂佢？可能都有下期噶嘛， 啱嘅啱嘅。 不過我都開心嘅，即係嗱，首先咧，我又估唔到 N 咁多年之後有機會同阿吳瑞婷傾偈啦。 係啊， 我又發現咧，近排首先我又不約而同喺唔同嘅劇啊或者 電影啊，冇錯。 我覺得其實啊，好似阿勤喺開場嗰度所講，係而家咧可能係你最當打嘅時候都唔出奇 嘅 喎。 係即係你嘅運又或者你嘅人生真係嚟到呢一個階段先開始。 我同你講啊，唔好講當打，係啱啱開始。未当打 嚟啦，机会嚟啦， 飞云， 啱啱踏进成功嘅第一步咋，第一步咋 ，on track 啦，仲 系啦， 一个心态会比你当年即系头嗰七年喺 TVB 嗰阵，你知道自己做咩啦嘛？因为咧，我哋头先一路访问咧，或者头几年唔知做乜，你唔记得做过啲乜嘢，唔记得，而家你好记得啦，因为你开始好珍惜每一个机会啊， 系冇错， 同埋你有。即係累積咗咁多嘅閲歷啦，幕前幕後啊，學你話齋，窮又試過啊 ，OK 嘅又試過，咁而家可能未必係好重氣氛嘅，但係有得發揮嘅，我諗你都會好願意去試啊，係咪？ 會一定會啦，因為人咧即係做嘢嘅機會咧，唔係話成日都有嘅， 唔係理所當然嘅，真嘅。 同埋你都唔知道邊一個係你真正嘅機會。 嗯。 同埋因为而家自己唔係后生啦，即係唔係年青啦，即係喺能力啦、体力啦、身形啊、样貌呢，应该比好多人会差咗少少嘅。咁既然如果有机会俾我去做嘅时候，我係唔会放弃啦，即係得与唔得对自己有交代囉。即係好似当年我讲有一日我突然瞓醒觉，我要对自己有交代，对呢份工有交代 ,TVB, 我做 sales, 我可以好好有成绩，对自己有交代。但是我對 TVB 冇交代，因為我浪費咗個兩年、三年，我唔想將自己嘅即係本身我做人嘅原則，即係我唔想放棄咯。我做得呢樣嘢，我就要完成佢。好唔好唔緊要，等於好似第一次棒棒揾我做美術一樣，你唔好理我辛唔辛苦，我同你搞掂就搞掂佢。即係呢個係我自己本身做人嘅原則咯，唔係講錢，乜都唔係講。应承得你去做嘅，我就會盡量做。係啦，係唔想自己一個後悔，一個放棄。 我觉得好得意嘅一样嘢咧，即系我相信咧，阿挺哥你可能系后生嘅时候你嗰种性格同而家咧未必有一个好大嘅分别，但系呢种性格陷落去你而家呢个年纪，你而家呢个辈分咧，其实系最正。即系后生嘅时候可能会俾人哋觉得，哎，死僆仔挂住玩傻傻滚，可能俾人哋嘅印象未必系真系咁正面，但系你到而家呢个状态，哇！阿挺哥佢系可以令到个气氛咁融洽啊，大家咁开心地一齐去工作啊，咁样啦。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完全系另外一个睇法咯。 你恶唔恶噶？你做幕后嘅时候， 一小时啦，大部分都唔恶嘅， 都系呢只嚟嘅。 你对自己手足咧， 但系做错嘢我就会恶嘅。 啊， 对自己 cool 吓， 唔系我对 cool 唔恶嘅。 啊， 做错嘢令到人哋有损伤有伤害，我就发脾气，就咁样咯。 嗯， 我曾经试过。我叫嗰啲道具，即系要整啲玻璃咁样，我话喂，记得每一块玻璃整咗之后要刨边，界危险啊，界 好 咁 样。 哦，跟住到我整个景嘅时候，因为时间问题啦，人手问题啦，咁我就一齐落手落去搞啦，咁样攞玻璃，一粒粒俾块玻璃，我就劏手指啦。 哎呀， 哇，好痛啊！ 成日劏啦，第一句时间就梗系鱼虾蟹啦。跟住咧就有个人即刻同我，佢话同你医院啦、啊，我你攞块纱布攞纸巾嚟俾我先讲啦，你唔好乜都唔好讲，俾我指咗佢先。跟住揿住，跟住就佢话医院，跟住我话唔使去啦，你同我药房先，药房。跟住就买咗啲混合白药啦，咁搞咁样赚只手，跟住继续去搞，因为个警要 赶时间， 系赶时间，听日要交警俾人哋开工，我搞掂晒之后先走去闹。 嗯。其实他们都已经很害怕了。 有些不知 道。哦是啊。 我说我千叮万嘱跟你们说不要悭这样的钱，为什么你要悭钱？不是啊，一块悭回不知三十元啊，这里这么多块几百元。我几时叫过你悭这样的钱啊？我说你看看我手。 嗯。 我好彩这个是我的。 如果是个 artist, 就是了。 我说如果这个演员怎么算 啊？是啊。 是个导演怎么算啊？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的问题的？ 咁样就其实事少咗，我唔去医院咗。如果断咗手指咁点算？你哋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即系整翻块面。 系啊，即系工业安全系非常之重要。 即系我你哋唔好悭咁嘅钱啦、啊。我话你而家你要悭大钱啊，同制片讲啦。呢啲咁鸡毛蒜皮，你哋唔使悭，我俾你贴俾你都俾你啦、 嗯。 因为令到人受伤嘅嘢系唔可以失错嘅。 系 咁啊，呢啲我会嘈咯。咁啊，譬如如果我下边嗰啲人咧，有啲系做错嘢嗰啲咧，自把自为嘅咧，我都会闹嘅。我作最劲咧一个。罚咗佢钱咯，扣咗佢半个月人工咯， 咦都几伤， 好狠啊，好狠啊！ 因为佢犯错太多次啦， 个 制片话要炒佢，咁我又唔想炒佢，即系我唔系唔想，其实我想炒佢，但系令到人哋冇一份工又好惨， 好惨嘅系， 咁我话嗱， 好人子嚟嘅， 冇办法啦，你做错啲咩嘢，你自己知啦， 系要交代， 一扣你半个月人工有冇问题？嗯有問題嘅，你就即刻走。 嗯， 冇問題啊，繼續做半個月得 ，O 唔 OK？OK 咯。咁後屘佢有冇改善啊？ 冇。 你咁你做演員咧，做演員心態又唔同嘅咯，就冇咁大嘅情緒嘅係嘛？即係冇你唔會暗惡啦。 唔會。 因為淨係顧住自己嗰一份啊嘛， 同埋鬆容好多啦。咁做演員又咁大嗰種由上而下嘅壓力嘅嘛，你做。即係幕後崗位，上至導演，下至製片， 各樣，因為 你都要 做幕後個壓力係好大嘅， 非常大。 因為唔係話嗰個戲大定細啊，預算有幾多，而係我淨係知道傾之前，你已經知道咗係有幾多錢 budget， 有幾多嘢，有總之所有嘅條件你知道曬㗎啦，你 OK 嘅你去做好啦。譬如話聽日要拍呢個景，而你交唔到景就好大鑊㗎。 嗯嗯， 因為你牽涉到唔係淨有個景問題。牽涉到成箍人啦、演員 落劇 啦，好多好多嘅嘢發生，嗰、那個數字都唔識計啦。咁所以個壓力係好大。咁、但係當你完成到交到俾你開工咧，就好有滿足感啦。 係係， 仲要係如果有讚賞啊，更加滿足感啦。 十七歲那日不要臉，參加了挑戰，明星也有訓練，幫短短一年太新鮮，記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廿九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灌肠，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谁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再一遍，如情浓有。 四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到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所以华哥嘅十七岁啊，虽然呢首歌就即系形容阿华哥由十七岁一路做到而家嘅心情，咁但系咧都即系点样拣呢首歌咧，都几适合形容阿霆哥嘅，因为佢咧就如果大家有听翻佢一路之前嘅访问咧，佢都话诶、其实咧初初入行咧唔知做乜嘅，尤其是头嗰几年咧，虽然有好多机会走埋嚟啊，有啲即系比较主角嘅角色去做，但其实佢自己唔知做紧乜嘅，无端端可能会做到主角比较重嘅角色，但系佢又冇学过嘢，咁所以而家咧佢反而更加珍惜。 嗯， 德仔听住啦， 会。 把握光阴， 系而家再做，系啊！听到穗婷前辈嗰个访问之后，隔住嗰访问啊，都 feel 到嗰个认真同嗰个 hard 啊！ 系， 我会认真啲啊！ 好，最后仲有噶， 普遍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拣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度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講到一個 expression 就係 to put your mind to something, put your. 既然講到呢個 expression 就不得不講 T 音楞埋個 U 嗰個 your 就變咗 put your, P-U-T, 跟住 Y-O-U-R 就變咗 put your. 咁呢個係一個字尾嘅 T 音楞落去一個 Y-O-U 或者 Y-O-U-R, 一開頭嗰個 Y 呢通常呢我就會咁樣發音，就變咗好似即係去 church 嗰個開頭嗰個音 ，OK，ch 變咗 put your。仲有咩例子咧？譬如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to do。What 同 you 撚埋，所以個發音就會係 what you。好似 chew 咁啊 ，chew something 咁咀嚼嗰啲嘢。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to do。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to do。OK。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讀返，有啲人呢就會省略咗個 TM,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to do, 亦都得，但如果你想讀返個 TM 呢，你就會扔埋落去個 U 度就會變咗 CHM,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to do。 但係留意唔係所有扔 U 嘅尾音都會變咗 CHM, 千萬不要亂咁嚟，要真係 TM 嘅時候我先至會係咁。咁蕭叔以前成日舉個例子就係、是、譬如 help, H-E-L-P, can I help?扔落去个 U 唔会系 to, 因为 help 嘅尾音唔系 T 音而系 P 音，咁个 P 音扔落去个 U 咧就变咗 help you，help you，can I help you？Can I help you with anything？Can I help you？ 就唔会变咗 can I help you 啦，就会好奇怪啦。几时先有可能会系 help you 咧？就系、是、H-E-L-P 加咗 E-D 嘅时候，加咗呢个 E-D 咧，其实系个 T 音嚟嘅，所以 H-E-L-P。P 音扔埋个 T 音，再扔埋个 U 咧，我就可以有个 true 啦。咁就会变咗 help true 都有可能，但系嗰个系 past tense。例如咩情况咧 ？He helped you with your work yesterday。 咁呢个咧就是、HLP ED 啦。如果冇 ED， can I help you？ 就系 P 音愣落去嘅 you，help you，help you。咁同埋上次讲嘅 put your mind to something，put you，put you，put you， 就系今日我哋小叔要讲嘅东西啦。讲到呢度，有问题再问小叔叔，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半场。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瑞婷。 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冷悲怨。音阶起跌，拍子改变，年月变，但我未变。 做演员就唔同啦，即系自己。演好你嘅戏啊！ 演员咧、啊，你有满足感咧，好难嘅，因为你要 客完晒、 剪好晒出嚟之后， 先 feedback 系唔知几耐啦。 观唔系啊，系观众话俾你听，先至有个满足感。 系， 即好似我谈的那场恋爱咁啊，我哋拍嗰部戏，我开工嗰日咧，成部戏嘅第一日开工、 哦， 我第一次见 MC， 系 咁个导演咧，就亦都系第一次开工做导演。 哦， 我有问佢，阿何导演系啊， 即好多嘢都系第一次。咁啊，即系我亦都冇一个好大嘅期望啦，咁我都系照做咁啊。MC 又好乖仔嘅人啦、 嗯， 照即系照做我平时要做嘅嘢咁样。咁原来出嚟之后加埋去 edit 啊，所有嘅嘢考虑效果啊，原 来咁好嘅反应 吓，系啊，啲观众系咁受咁中意嘅，男又喊，女又喊咁样，男喊多过女喊，有啲我唔识嘅都同我讲，我喺我外母屋企楼下嗰、那个水电铺个老板，喂、哎，嗰、那个系咪你嚟噶？我边个啊？咁啊？哇！睇到喊啊，话系咩？点解你喊啊？我老婆问我点解唔喊，我话我同我老婆讲，我话你唔明噶啦，男人嘅嘢你唔明噶啦。 但系你呢一种嘅男人先 系啊，你感动到 味道， 系啊，你感动到嗰种男人。 又唔系靓仔，头发蓬松又白晒晒，又成面酥，又 系酥啊，冇错冇错。 又跛脚，好听啲嘅，我就刻意为咗呢部戏搞到自己咁嘅形象。唔好听嘅就是、因为嗰时好肥，因为 Covid 之后 哦，嗰、那个时间拍噶。即系讲 之后系 啊， 即系两三年 系啊系啊，咁、变咗就系个人又懒啦，又唔想去减肥啦，即系又中意食嘢啦， 系啱数嘛， 因为咁啱咯，咁啱咪咁巧咯， 角色咯， 啊咁啱嘅啫，咁啱嘅啫，佢都话叫我，喂阿听啊，如果肚腩好似好肥，减下肥啦，我尽量啦，得个一个礼拜时间啫，我尽量啦，心谂减咗几多 啊，系啊，因为有咁多呢啲作品啦，亦都。就让我哋今次可以访问到阿 婷， 系啊，好开心， 系啊，因为头先我最开心嘅嗰个位咧，就系我哋喺 lobby 咧，突然间发现原来咧，佢已经到咗喺个玻璃门出面，我哋系一个玻璃门之隔，即系嗰一下我啱啱同你四目交头嘅时候咧，我觉得哎呀嚟啦，我感觉好强烈啊！ 你知边个一阵间会吓？ 哎，冇嘅，系咪客串嘉宾？ 我最中意阿婷哥着住件牛仔褛，但系有只陀螺娃喺度， 冇错， 好准 呢件褛咧就。 有原因 我去迪士尼嘅时候咧，同埋我老婆同我女去，跟住我同我老婆讲，我好中意呢件褛，冇买啊， 唐老鸭 换，我中意咪买咯。但系咧，而家我今日年纪着件唐老鸭咧，好冇啊，唔怕啦 ，OK 咪得咯咁样。跟住我个女同我讲啦，爸爸你买啦，几好睇啊，我可以攞嚟着啊嘛。哇，你边度啱着啊？你识咩啊 ？Oversize 啊嘛，真系攞嚟着噶。 系啊，所以原来呢个系真正嘅妇女装嚟嘅。 喂，同埋咧，即系点解会孭住只鸭喺个背脊咧？其实好衬嘅，因为咧，其实阿挺哥系有个童心喺度，你嗰个少年嘅心啊，即系你喺个七楼嗰嚿石嗰个冧咗落嚟嘅嗰个 moment， 又或者系俾个唔知几多岁嘅小朋友攞个指甲钳怼住你，同你讲话打劫嘅时候嘅你，我觉得到今日咧。都是冇分别嘅，即系心里面其中一个角落都是冇分别。 诶，会系嘅，即系曾经有好多人问我，阿婷你都唔似六十岁嘅，点解你养到咁后生？ 系啊，系 个样 皮肤，如果你搞翻黑埋啲头发啦，真系 四日 我会噶，我等我哋有机会咧，我要做男主角时咧，我染整翻黑佢。 系啦，你而家我觉得 唔系啊，原本之前我全白噶， 我全白添噶， 我自己染咗少少啡啡地嘅， 哦， 啡啡地嘅，我就而家系网上购买嘅，唔可以讲个名噶嘛，我啲达人嚟噶嘛，我同我老婆乜嘢都买嚟试噶嘛，喂呢样平，我得唔知得唔得嘅咧，试乜嘢都试，但系发觉好多嘢都唔得。 你染翻黑啊，仲后生啲添， 会我会噶会噶，因为。原本我有个戏是需要的，因为它延迟就出年一月先，不知十二月一月先开，我就先没搞而已嘛。 哦， 喂，嗱，最后啊，即系首先多谢霆哥上嚟先啦。 嗯， 喂，头先我哋开场话叫你拣翻首歌摆尾，有冇啲咩歌你好中意听，或者影响你好深嘅咁多年？ 啊、死啦！你问我音乐嘅嘢，我 求其一首啊。 我要问下我女先得。 阿女中唔中意听 MC 嘅歌啊？ 中意，我女好中意音乐噶，好中意唱歌，好中意听歌，所有嘅新嘅歌星啊，音乐嘅人全部佢话俾我听嘅、 哦， 我唔识噶。 咁我哋就送一首 MC 嘅歌俾你啦。 系嗱，呢首歌咧，我就第一次听，就阿女介绍我，我就先认识 MC 呢个人嘅。 系咩歌？ 记忆棉 哦，黄百鸣嘅版本啊。 系我第一次听之后咧，我话咦，就真系几好听嘅喎。 系 嗰时同佢拍咗未啊？同 未应该未啦，记忆棉嗰 阵未 哦，即系后来咁，你阿女开唔开心啊？喂，阿爸同 MC 拍戏。 就系咁嘅样啦。 哦，即系好愕然啊！ 诧异嘅样。 喂，咁即系嗱，你 真定假噶？ 你系阿女个老豆啦，MC 又系你个仔，咁个感觉好正。 有啲人 有冇撮合你个女同阿 MC 影相啊？ 冇。 哎呀，争啲啊！ 曾经有人问我，问我点样处理同阿 MC 嗰场戏，即系点样做呢个角色？咁样点？即系你一个你唔系佢嘅亲生老豆，点解你咁照顾佢？我同佢讲话。你都发神经嘅，个个人都狠到有个 MC 咁啊，做自己个仔啊，又红，唱歌又靓仔，有咁多 fans， 我啊就因为同 MC 拍，先至咁多 MC 嘅 fans 识我啫。 阿女啊， 系咪先？ 张看啊，对老豆， 即系我就系因为呢部戏，因为 MC， 因为君如， 系 多咗好多本身唔系即系唔睇电视嘅人。佢哋嘅 fans 又認識咗我啊嘛，呢啲就係我拍呢部戲嘅得獎啊嘛。佢哋好多真係佢哋冇睇電視噶嘛，有啲 MC 嘅 fans 又更加唔會睇啦，有啲喺 出到佢未出世係 喺內睇啦，喺內地啊或者係東南亞嗰啲，佢哋更加好多唔知啦，都唔係有啲係唔認得我呢個人啦。咁無形中就係話呢部戲幫到我，就係話我。識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即係佢哋認識到我啦。 係，唔同階層同埋你冇 expect 過嘅一啲年紀嘅 fans 多咗好多 fans 啦，多咗好多男 fans 啦，為我而流淚啦，幾開心啊！ 咁嗰啲 MC 嘅 fans 有冇送禮物俾你啊？ 冇，佢都唔識我邊個。 外屋及烏嘛，有陣時可能嚟緊就會㗎啦。 訪問記得㗎啦，係因為咁樣就讓我哋識。 係啊，多謝你。 喂，真係多謝你，傾咗 冇咁 兩個禮拜啦，我哋傾咗。 我傾咗 兩個禮拜啦。 两个礼拜噶， 系啊，好似你跌落去嗰下，熟 啊， 激咗你大半生啦，已经。 咁我即系回带噶咯噃。 系啊，多谢晒， 多谢晒， 唔使。 好 咁讲， 多谢晒霆哥，希望 多谢你哋， 有再搵你上嚟倾下偈啊，有机会合作啊。 好啊，好。 多谢晒霆哥 ，thank you， 多谢晒，拜拜。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子，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 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以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专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风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想状态，就算极空虚自笑，仍得了妒忌。陷入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难对，天花坍塌还在祝福他跟你数日，风襟够吧，凭什么洒脱自弹自唱，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也最好不要，就当泪腺失调，早深入记忆你怪不了。 喂，再次多谢阿婷哥，吴瑞婷前辈啊，咁啊，一年两礼拜由完全唔认识到大家都应该听完之后就好认识佢，同埋咧啊，即系头先听到我同阿勤讲佢嗰啲做人嘅原则咧，譬如我自己都好敬仰或者好同意，譬如即系头先佢讲喺现场啊，嗰啲一百几十日真系唔好悭，整个人就大件事呢啲啦。咁同埋咧，佢讲到譬如而家嘅心态就系、是，喂有得做，有机会。梗系做啦，系咪先？阿德仔你 啊， 唔系我同阿拔斯呢啲加 非常认同， 加埋一百几岁嗰啲唔好讲住啫。啊，你而家呢啲当代嘅后生仔系咪咁嘅咧？ 嗱，我唔敢讲我能够代表当代嘅后生仔，但系我都有个心态上嘅转变嘅，即系譬如我初入嚟社会嘅时候咧，我都有乜都做嘅，即系咩派传单啊，咩水 派过传单噶， 有， 水派过，你边度派啊？ 我喺观塘嗰啲。啲牛头角附近 系咪啊？ 咁啊，啱啱嗰个湿味，即系嗰个地下隧道行上嚟嘅时候啊，就可以 咩类型传单啊？ 乜都有啲喎，真系，即系可能 系嗰啲啊， 补习又有，跟住外卖又有，跟 我都派过，我置地门口咯。 派咩啊？ 派唔记得咗啲金融机构嗰啲咯，好似系 我都有。 金融机构要派传单， 即系类似嗰啲， 好呃人感觉嘅。 又唔系嘅，总之咧，佢有个我唔知道你系咪咁样啦。其实佢咧有啲似咧，即系譬如你哋嚟紧搞 show， 要 PA 咁样样啦。咁佢咧就诶、哎、喂，今日咧要派传单，要四个中环区。咁我就唔知點解有個朋友咧就介紹咗俾我識啦。咁跟住咧就有一個蛇頭先嘅，嗰、那個蛇頭就攞住個好大攞住好大抽嘢嘅。 嗯， 即係佢係負責應該喺嗰個供應商嗰度攞咗好多傳單嚟啦。咁跟住咁我哋咪 A B C D 咁樣就大家落埋去啦。你啊企呢邊，呢一堆啊，即係北打街電車路，咁另外嗰個就環球大廈。咁跟住就係咁派咯。 我成日都想知咧，派傳單係以段中計啊，定你派到幾多沓去計數嘅咧？ 嗱， 嗱，我記得係有少少規矩嘅。 哦，係係係。 因為我唔記得嗱，我大家年代唔同啦、嗯，我應該係講緊啱啱出嚟做嘢，定係暑期工嗰啲咁樣樣啦。 係。 咁當年咧就有好多即係都市傳說嘅，唔緊要嘅嗱，即係都市傳說，亦都唔鼓吹唔鼓勵。你有時啊，俾兩張都得㗎。但係咧，後來咧，我記得我做嗰陣咧，我個朋友同我講，千祈唔好。佢話點解咧？佢話佢哋會放蛇嘅。 係啊係啊係啊， 冇、 啊、 錯、 啊， 有人夾住你嘅，即係佢會有人會扮翻嗰啲路人啊，睇你係咪夾硬俾一搭佢。如果你咁樣出蠱惑咧，佢就唔即係佢唔知係出糧唔出糧定扣糧，咁啊係斷鐘計嘅。 哦， 係啦，就唔係斷章計嘅。 我嗰個年代咧，即係十幾年前啊，都係斷鐘計嘅。但係我就有個目標，就係你要派曬佢派俾你嗰沓傳單咯。嚇、 啊， 係啦，一定要完成嘅。 係咁啊，曬咁啊點啊？ 哦，冇噶，一定要你完成，咁你就企到完咯，即系佢会继续俾 嗱， 系、啊、啦， 冇错啦，嗱、那、嗰个头先讲个放蛇，佢睇几样嘢噶，第一就系你会俾几张人啦，同埋睇下你有冇抌咗佢。 系啦，喺垃圾桶一定会抄你 啊，冇错啦，系啊，嗱，但系证明大家都系 行家，唔系，所以细个嘅时候系真系咩都做嘅，即系传单啊、水吧啊、侍应啊，咩都涉猎嘅，但系当阵时个心态系冇目标噶，即系纯粹做咯，做咯，做咯，攞经验咯，但系。啲老細或者經理同你講嘅時候啊，嗱，我而家俾緊經俾緊學習嘅機會你。 我所有流程都係咁噶。 嗱，當陣 嗰啲老千係啊，嗰啲優餘嗰啲咯。 嗱，當陣時我嘅心態係真係，唉，難做嘅嘢唔做咪算咯，即係我咪劈炮咯，即係話同佢講啊，我今日唔做啦，即係射波咁樣，即係當一刻嘅心態咁。 有冇試過先？ 有，成日即係嗰日。即係好攰，翻完學覺得唉算啦，雖然應承咗，但係唔想做咁唔做咯。 啊，咁似而家成日請唔到人嗰啲嘅，唉、辛苦唔嚟做啦嗰啲。 但係到咗呢一刻到而家咧，唔知係咩，因為電台或者即係拍嘢啦，咁反而覺得咩崗位都做。系好重要嘅，即系嗱，已知啊，即系电台嗰个 PA 啊，听电话啊，拍嘢嘅时候，你做 foreman 啊，甚至系你 camman 啊，即系你唔好以为你 水啊， 系啦， 都要啊， 你唔好以为你做咗 camman， 甚至号 dancer 嘅时候咧，就唔使做翻嗰啲即系执头执尾啊，做 PA 嘅工作，唔同噶，反而系每一个都系学习嘅机会。我就 咁假 有得做，唔系啊，但 系 有得做真系会做。 啱啱话即系好多人听手下流程，所以特别表扬。咁我帮你一拍，系啊，阿仔系个咩人嚟噶？ 你知唔知点解佢咁讲？因为临开咪之前我话：喂，你知唔知啊？各大老板其实有听我哋节目， 所以咁多嘅监制，德仔系无人欢迎，揾我做嘢啦。 啊，系啊， 我又何尝唔系咧？ 各位老板听住啦。 阿拔斯咧，嗱，你诶岗位有少少唔同啦，即系你贵为本节目监制啦。 唔好理呢啲。 系咪？我见到你好多啲即系下难嘢又好啦，即系所谓狗屎垃圾嘅，你都要啃嘅，系咪咧？ 我觉得系啊，有少少冇得拣咁样嘅，唔知点解。你同埋你喺， 但系你又做得好开心嘅，我好肯定。 我都好肯定， 系啦，你 我都真系， 我好肯定， 我好肯定我自己做得好开心啊，老板。我觉得系因为咧，你喺个办公室入边咧，其实譬如有德仔咁样啦，佢以前咧突然间，哎，我攰啦，射波啦，劈炮啦，我觉得其实冇所谓，因为你其实当年冇后果噶嘛。但系当你而家我翻个办公室，同埋你嘅监制不断唔同监制俾 job 你。你有一下衰咗咧，你以後都衰噶啦嘛。其實就有個動力喺度啊。哎呀，好啦，我樣樣都做多啲咧，做多啲啦。但係隨之而嚟咧，我發現我開始大我就諗啦。你越做得多，啲人又越俾得多你做，好似喺一個循環入邊咁樣樣啊。我唔知點樣， 但係好事嚟嘅，即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好事嚟嘅。 你唔知幾時嘅機會就到㗎。 係啦，同埋每一個機會都係因為你前邊嘅經驗累積翻嚟嘅，哪怕你啲崗位係幾咁即係。唔系最炫耀嗰个位啊，但 系 你仍然系 人话同埋 Gen Z 会讲嘅话，咁咪冇 work life balance 咯，系咪啊？你呢度系 我哋冇噶， 冇噶， 做媒体都有噶， 系咯，真冇所谓。 香港人唔讲呢啲嘢噶嘛，咩 balance 咩？香港人好热爱员工噶， 我知道，我但系我哋好热爱工作啊嘛，我哋呢度瞓身噶嘛，唔使 balance 啊，我哋系啊，有嘢做得噶啦，系啊。我都讲人话噶，真系真系噶，有嘢俾我做好开心噶。 你有冇试过冇嘢做啊？ 你讲喺梗系有啦。 系我系咪真系因为试过冇嘢做，所以就 我经常都冇嘢做， 真係嘅，唔係講笑噶。我哋呢個行業，即係你大家都聽到啦，近排都好多外邊啲風氣都係話，哇，譬如電影圈、電視圈， 真係真 係冇嘢做噶嘛。咁我乜都做嘅，譬如我真嗱，即係唔好講我啦，好似好巴閉咁樣啊。我譬如我身邊有好多嘅譬如崗位上，譬如可能去到導演啊、監製嗰啲。喂，而家真係乜都做㗎，譬如喂可唔可以幫我手執一執我劇本啊？喂，做梗係做啦。喂，可唔可以幫我係咁以，譬如拍個 MV， 幫我跟一跟嗰啲場務啊， 都做 安排車啊，都做啊。 哦，揾食好艱難。 嗱，我哋嗱應該咁講啦，其實我又覺得咧，即係又唔係下下都係帶住一個冇計啦，乜都要甩，其實又唔係咁， 係真唔係咁。 其實又唔係咁嘅，只不過咧大家系唔紧要咯，哦，好啊，有嘢做咪做咯。嗱，我又唔觉得好多人系拣嘢做嘅喺呢个年代啊，即系因为又唔会话啊呢啲下难嘢，你唔好揾我啦。我觉得而家比较少啲啦，即系我哋呢个年代嘅人啊，我唔系 我都系 新 Gen C 嗰啲，我唔知啦。但我哋嘅年代嘅人，喂唔紧要，帮帮手咯，你唔知边个帮到手，下次佢又帮翻你咁解嘅啫，系咁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是、其实有阵时做下一啲唔系好关你自己事嘅嘢，有阵时都几过瘾噶，即系譬如我都成日都喺个节目讲，有一日落七仔做下都几好，我真系想去体验下噶嘛，同埋又或者有啲嘢，譬如举个例，我记得有一日咧，咁我拍嘢啦。咁由于冇乜人手啦，即系因为悭资源嘅问题，咁平时譬如作为一个即系电影嘅制作啦，咁你有两个部门噶嘛，一个就系创作，关于创作嘅拍嘢嘅嘢，另一部就系关于睇数，即系监制嗰边嘅嘢。咁睇数嗰边，譬如制片组咧，好多时咧你都要做一啲咩咧？譬如将嗰啲今日使咗拍车16.5， 系 跟住咧 单啊， 食饭食咗36.5，嗰啲单咧你就要整整齐齐入数去开数嘅。咁呢啲嘢咧。我即係初初入行嗰陣做過啦，但其實我 N 咁多年冇做過，咁最近立翻上手，哦，都幾自如啊，有沓單喺度，哦，食飯36.5，再撳計數機，然後就將一份好完整嘅我哋嘅支出單交俾製片。咁都幾好啊！學翻啲嘢啊嘛， 唔係同埋最緊要係你了解翻嗰個部門你做嘅嘢嗰個苦處啊！ 做咩？律師你又有想掉俾我？ 我有好大單喺上 面，我識㗎，我真係識㗎。 係啊，嗰啲單你以為即係人哋即係編排得好地地啊，其實好難先可以搞到啲單。所以我交單嘅時候，以後啊都唔會就咁劈俾佢啊， 係咪啊？ 係啊，好地地即係。黐喺张 A4 纸，钉好晒先俾 我贴好晒胶纸， 系啦， 边个使嘅， 唔好甩皮甩骨， 边个 claim 咗啲钱， 写低晒， 冇错。 所以你知道你两个每个月签过一个名，我背后系写咗几多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中东访问，他在科威特总结行程时形容，今次率领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和科威特，访问行程整体成功，在加强政府、商贸、人民合作等6方面取得好成果。李家超说，在推进政府之间关系方面，今次和两国合共达成59项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卡塔尔占35项，科威特占24项，涵盖政府合作、市场贸易、投资市场发展、金融、科研、法律专业、工程等。李家超又话，今次访问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优势，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展现香港同内地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今次首次邀请20多个内地企业代表参加访问团。展现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桥梁作用。海关分别在香港国际机场和秀茂坪检获大约21公斤怀疑氯胺酮和大约 1.1 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大约1025万。海关今个月12号在机场检查一批从比利时抵港并报称音响线的空运货物，收货地址是秀茂坪一个住宅单位。经检查之后，官员发现那一批空运货物内藏大约21公斤怀疑氯胺酮。官员昨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秀茂坪相关住宅单位拉了一个24岁收货男子， 官员在单位进行搜查，再检获大约 1.1 公斤怀疑大麻花。这个被捕人士已经被控两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终身合作2025海上联合演习在新加坡举行，展开为期两日的海上实兵演练。中国海军参演舰艇、猎扫雷舰、赤水舰、导弹护卫舰许昌舰，以及新加坡海军参演舰艇坚信号护卫舰，朝早在新方拖船和军港保障人员配合下，从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启航，驶往预定演练区域进行兵力集结，和新方扫雷艇会合。演习通过水雷威胁区、舰炮对海射击、联合搜救和医疗后送等内容，检验港岸筹划期间计划研讨交流成果。海军代表表示，终身双方秉持务实高效的原则，先后进行了三轮会议，围绕兵力行动、协同配合等细节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以严谨态度优化行动方案，充分彰显双方共筑海上安全的责任和担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2,214点，升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900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5，日元146.08，瑞士法郎0.837，加元1.396，人民币7.205，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192.39美元，卖出3,19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翻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啦。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晚上时间9:36啦，咁啊，嗰啲揾食艰难嗰啲，我哋有机会再讲啦吓。咁正所谓辛苦揾嚟嘅咩啊？ 志在食啊！ 我哋成日都强调啊，手下留情系一个口腔期嘅节目， 冇错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就一阵间有阿施博士出现啦，佢讲到饮茶噶。咁啊，我又成日都讲饮茶对我嚟讲好重要啦。啊，两位年轻人，你哋对于饮茶仲兴唔兴？因为咧，我发现我屋企附近咧。嗰啲酒楼咧，老实讲啊，即系执得一间又一间，即系呢个系令人唏嘘嘅。即系首先传统嘅酒楼就越嚟越少啦，即系唔好讲话嗰啲咩推车仔嗰啲，即系石果仅存添啦。咁譬如嗱，梗有啲好高档次同埋一啲所谓平民化啲嘅，譬如屋村 feel 啲嘅酒楼，其实而家系越嚟越少嘅。嗰啲咩星啊咩嗰啲咧，其实系越嚟越少嘅。 咩星啊？我谂 即系有啲集团式经营嗰啲 颜色颜色星啊， 嗰啲间啊，或者系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嗰啲咧，系啊， 我 谂 嘅乜嘢？ 系啊，即系各样啊嘛，佢有好多间星嘅，有 anyway 啦， 嗰啲啦， 即系啲平民化嘅酒楼嘅茶楼已经越嚟越少啦。好啦，你哋系咪因为你哋譬如阿德仔呢啲，你饮茶嘅咧仲 饮啊？因为德仔即系饮茶，对于德仔嚟讲，其实系同爸爸妈妈、德仔老豆同阿妈嘅 德仔老豆 嘅一个沟通嚟。 德仔老豆要做几多 少？ 做唔做？ 做唔做？但系即系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沟通嚟，因为好多时候咧，你夜晚又翻唔到屋企食啦，有时跟住可能出去拍摄嘅时候咧，嗰、那个横跨嘅时间又长啊，咁你只能够揾到一个间中嘅空档，就系一个钟或者两个钟嘅食饭时间，就系嗰个钟就去同阿爸阿妈饮茶噶啦。 系， 所以嗰一段时间系非常珍惜 的。喂，唔好意思先，嗱，呢个就系你由下而上，即系对上嗰一代，你会做呢件事嘅。譬如而家啦，譬如你同你女朋友会唔会饮茶？ 真系少，呢、這个就真系少。 啊，我中意。 但系同 我都系噶，我同阿曼头妈好中意去饮茶噶。 我自己朋友咧系会噶，反而一大班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以前啲中学同学，甚至系大学嘅同学咧，系会约翻出嚟饮个茶嘅。 不过而家唔系酒楼，可能系点心铺，即系快啲。咁 样，但我都系要嗰啲咯，即系一定要大家一开始要洗下杯碟啊，跟住抱你寿尾啊， 你仲使唔使揩下茶盖，跟住倒，好似啲倒 嗰啲就冇啦，即系嗰啲咩香居嗰啲啦，嗰啲我比较少啦，但我中意嗰种咧，即系阿德仔讲嗰种咧，喂，我哋约菜出嚟， 系 一台，我哋攞落裤。飲茶咁，你一定喺個點心紙度畫滿曬，然後同時間有40籠嘅蝦餃燒賣喺個圓台上面咧，嗰下喂我哋食啦，嗰下一齊叉落去，嗰下係好開心噶。 畫點心紙同埋抌個印咧都好懷念，因為而家真係變成嗰啲網上落單咧爭咗好多，係、哦、啊。 我近排就係咧去咗一個好特別啊！我發現原來我好耐都冇試過要出去拎點心，俾我去金鐘有間酒樓，仲係要出去拎點心嘅。嗰下我同我妹都覺得，原來呢件事好多年都冇發生過咯。 係。 咁跟住咧，你就會出現翻啦。啲長輩就坐喺個台度， 全場開始話當年啦。 場場得我同我妹最細，就不停出出入入，出出入，但係好少可為。我哋兩個咧咁矜貴咧，居然係好好樂意做嗰樣嘢嗰一日， 因為覺得好玩啊嘛。 係啊，覺得好玩啊。 咪以前就唔會嘅，因為你習以為常嘛，即係覺得冇啦，推嚟推去，佢始终会翻嚟嘅，咁唔使出去攞咁麻烦啦。咁但系你而家就觉得好多人啊，譬如甚至乎我谂，即系啲游客嚟打卡啊，都系会打下港式酒楼嗰种推车文化啊嘛。咁、但系呢啲就真系买少见少啦。 系啊， 系啊。咁啊，咦，我哋嘅开场白都讲得差唔多啦。 系啊，差唔多。施博士都准备好啦。 我哋讲咗施，有冇讲到施博士啲嘢噶？ 少少有少少，有少少拉能度，但我推介咗施博士个口腔期啊， 系 即系我话有个刘姓嘅主持啊， 系 正值口腔期， 因 为佢觉得 佢从来冇长大到，一路停留咗喺口腔期，系啦， 佢好惊讶，觉得哇，竟然有人停留到口腔期咁耐， 系 佢即刻想了解一下， 系咪啊？喂，我都几仰慕啊施博士，因为上个礼拜有听众掉咗张相嚟话施博士越 好年轻啊， 年轻又靓仔， 系咩？ 又 系噶， 就 想。 每次录音你都唔叫我嘅， 相当靓仔下噶，又才多识广系嘛？喂，嗱呢啲， 净系叫我 帮你 读房， 你睇我， 郎才啊，郎才、啊， 做乜收埋啊？次次都， 喂，呢张相俾我掉翻上个 group 度啊， 好好好， 俾大家立体。即係頭先有人有啲聽眾問啊嘛，阿吳瑞婷個樣係點㗎？咁大家可以 search 到啦。施博士可能大家唔知啊嘛。 好， 我哋抌上俾大家睇下，一陣間而家馬上出現嘅施博士嘅真樣係點樣啊？ 喺香港每一個角落都充滿唔同嘅歷史故事，就等星期三晚手下留情，同大家一齊。寻找香港的故事。 今个礼拜讲下啲食嘅嘢先，因为我哋队长就系好中意食嘢嘅，佢自称有一个期叫做口腔期。 哦，即系佢口腔期长期都 系啦，佢长期口腔期嘅。 好， 咁所以我哋今日讲下食啊。咁喺香港地飲茶都經常出自口邊嘅，咁、飲茶真係源遠流長、其實可以追溯到幾時呢飲茶？ 咁首先我哋有茶葉呢一樣嘢先啦。 啊， 系啦，咁油茶叶本身，即系我哋讲紧系话喺福建啊咁样嗰啲地方咯，我哋叫做长江打落嘅一啲地带啦，咁样，咁佢嗰个茶叶嘅生产之后咧，开始大家发现到，茶叶都有唔少嘅功效咁、样，咁然之后就成为一个大家普遍影响全世界嘅一个产品嚟嘅都 系。 讲翻嗰个饮茶啦，饮茶已经再进一步就系话，我唔系单纯名茶个问题啦。 嗯， 我哋去到我哋讲紧，已经我哋都要有翻食嘢个问题，所以头先讲口腔期 系， 跟住搵啲一盅两件，要食下嘢咁样。咁我哋讲翻就系福建啊，或者我哋叫做广东地区啦。咁其实都同茶关联性都密切度好高噶嘛。其实，咁、但系咧，我哋好出名就系粤式嘅饮茶， 系 系粤式饮茶咧。其实我哋要讲翻就系嗰个茶楼嗰出现嘅问题。咁点解广东地区或者粤式饮茶会咁出名？饮茶其实按道理有个建筑物，跟住你搭个棚都好，咁有个茶水供应，咁跟住冲床 就系噶啦， 咁样系咪先？咁你话去茶楼，本身你记得做茶楼，当然有翻咁上下，即系有翻啲高度啦，可能两三层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你会见到就系喺以前嚟讲最早讲我哋有啲可能。竹棚搭成嘅茶寮，咁跟住你淨係有茶水咁樣嘅話，你按道理就係一盅茶，咁跟住咧佢就收你啲錢咁樣。係係啦，咁我哋通常就講緊可能叫做一厘錢買茶位嘅嘛，而家都有茶位嘅嘛。係咁啊，俾茶錢之後咧，你單純茶係唔得噶嘛，你要升級版，即係提高口腔期嗰個認證指數，即係要就一定要食嘢係咪？ 係。 咁你食嘢嘅話咧，咁我哋就要諗啦。咦，咁佢就開始多咗一啲我哋叫做茶館啦。咁茶館本身咧就開始就富裕少少，可能有碼頭， 嗯， 我哋叫商埠架構。 啊， 大家有翻基本歷史先，即係基本上你廣州係唯一通商口岸，未五口通商之前，基本上你得廣州㗎啫嘛。咁基本上咧喺嗰度咧就開始咧多交易啊，咁你碼頭啊有錢人，亦都有同少少嘅我哋講孤吏。 嗯， 系啦，咁当然亦都会有啲叫做快餐式少少嘅，佢可能饮茶跟住加样嘢去食，咁我哋所讲嘅就叫做填饱肚子嘅啫，通常系可能简单啲包点啊咁样，我哋通常就一盅就两件咁样，咁填饱个肚，咁我哋要二厘管或者二厘管咁样，最基本结构，跟住再嚟再发展啦，我哋头先讲嘅可能啲茶馆。渣少少嘅，跟住再好啲咧，就已經去到茶居嘅中層少少啦。有啲文人雅士啊，舒適啲嘅，高點再精緻啲。你要單純一個包叉燒包肺碗捉唔到你，唔係或者一個包，跟住加叉燒再勁啲噶啦，已經係。跟住再嚟就係再多啲花款。我哋所講嘅可能我哋叫蝦餃燒賣，就係咁樣慢慢去再精緻啲嘅出現，跟住就服務要求再高啲咁樣。系啦，咁所以啦，其实你会见到就系喺嗰个茶楼咧，系一步一步咁样发展出嚟嘅，即系唔系一下子嘣一声，哦，我就整个茶楼出嚟。咁因为要满足基本需要， 系， 然后就开始再提升，即系开始高雅少少，于是乎咪多咗我哋所讲嘅奢微少少嘅消费，甚至系酒楼。 咁点心车咧，以前其实都有人推下车仔咁样噶。 嗱，点心车呢样嘢咧。依家反而少見嘅喎，依家點樣咧？ 哦，係，好似都唔見咗。 依家我哋落單，通常就手機落單。再早少少就係一張紙俾你， 剔 點心紙係咪？但係以前唔係嘅，點心車基本上咧就代表住就我架車，例如話好多時啲姐姐就推住個點心車行出嚟。 嗯， 有蝦餃跟住咧，你就要衝出去點啊？你攞住嗰張記帳卡仔，跟住就走出去。就攞翻兩籠先，俾個 chop 個人，跟住攞翻兩籠，攞翻佢自己位咁樣。 係 點解要做搶呢個動作呢？ 因為行船爭解籃，月餅哦點心我搶先 嚇， 咁啊因為冇曬就 俾人攞曬咧， 就冇。 點心車咧就又要等一輪啦，你先再出。 但算唔算係由以前傳落嚟嘅咧？點心車呢個流水式運作，定係以前其實都冇噶？ 應該喺戰後再多啲。但是有些亦都是同飲茶上面一些叫做時代性發展之下產生的一些東西的。例如說我們用滾水去是這樣攞 哦是一定要做過這個行動。 這個行動呢這個你問是不是很古代呢問我就覺得不是很古代。即系我特别系沙士期间，我都系 一定要做嘅， 系一定要做嘅，系嗰个 大疫症之后，我哋觉得要透过呢一样嘢再进行高温消毒。 消毒， 但系你去其他地方冇咁多呢啲动静嘅。 啊， 点解呢？因为人哋就话你唔尊重佢。 哦， 你觉得我洗啲杯污糟。 啊， 但系我哋香港就系唔系都系咁洗噶啦？我哋而家我自己觉得一个几得意嘅现象嚟嘅。 啊， 系啲朋友仔同我讲起嘅，即系嗰时读书嘅时候咧。啊，啲同學嚟香港讀噶嘛，咁樣讀研究所咁樣，跟住佢就話：點解你香港咁冇禮貌喺度洗杯嘅、 哦？即係原來外地嘅人睇我哋覺得依個係冇禮貌， 係即係還你個杯污糟你先要洗啊嘛。 哦， 但係我哋係咪 冇啊？係咪都洗咗先啦，唔理啦。 係啊，呢、這個都幾有趣嘅，即係你喺飲茶上面你發現到，咦，原來我對於嗰、那個。个人防卫嘅意识好高 啊！仲有一个系嗱、嗯，香港有个特别嘅嘢就系有个海鲜房啊，喺、嗯、个海出边有个茶楼啦，算唔算系香港地一个特色呢？ 我谂系一个我哋叫做沿海都市，嗯、因为其实你一定系沿海城市先做呢一样嘢， 系 咁第二样嘢，你有呢个经济力量先做到呢样嘢， 嗯， 系咪先几型噶嘛？其实如果站喺外国游客嘅角度，就觉得啊呢样嘢系最正嘅。佢以前嚟讲嘅话咧，其实系嗰啲宴会嘅一个厅，而且佢亦都有嗰啲叫做饮花酒嘅厅添嘅。 哦， 因为你头先一提到嗰个海鲜房嘅时候，已经系。做高格調嘅嘢嚟噶， 但以前就冇呢啲喺海上，即系唔好话咁大个方啊， 嗯、 即系可能会唔会有个泛舟湖上都会有人喺度饮下茶， 睇靓唔靓个场景咯。呢个都系即系你泛舟湖上，你可以艇仔捉噶。你明唔明我讲嘅意思？即系你可以系喺一个好渣嘅船上面，佢如无饮血嗰种状态噶。咁、但系你由头先我哋讲好低阶嘅饮中茶咁样， 系 咁跟住就再去到你个海上嘅即系海鲜坊嚟讲啊，其实佢个花费上面其实再高级啲嘅。 嗯， 追求嘅唔系单纯食。嘢嘅真味，你仲要讲环境，讲派头，讲嗰个感觉啊嘛， 嗯， 系啊，所以其实唔同啊，已经系佢嗰个好明显就系你系有专人去服侍你，好靓嘅环境咁样，其实嗰个格调已经好唔同啦。 嗱，讲到饮茶咧，相信大家都有经历过帮人斟茶，又或者人哋帮你斟茶嘅情况嘅。咁我哋一定会咧敲台而表示谢意嘅，但当中敲台其实都有讲究同有学问嘅。究竟以下三个敲台嘅动作，边个先系真正表达谢意嘅呢 ？A 敲台嘅谢意多少，其实系根据你用几多只手指去敲台嘅。越多只手指咧，表示你越恭敬，对斟茶俾你嗰位咧越有敬意。B。梗系唔关手指多少事啦，系关敲台嘅大细声事啊！越敲台敲得大力，就表示越尊重同敬重。C 啊，绝对唔关敲台大细声同埋关嗰啲手指多少事啊！其实敲台嘅敬意系在乎敲台嘅次数事噶，越多就代表越恭敬。所以如果系长辈斟茶俾你咧，通常系敲三下；如果系晚辈斟茶咧，就可以敲一下就得啦。究竟三个选择边个是真的呢？ 哇！嗱，我记得我妈教我敲台咧，就两只手指嘅，定系嗰个典故，好似话有一个即两只手指喺度跪低鞠躬嗰个敬，嗰个敬意喺度，所以应该系两只手指噶嘛，即系你唔会三只手指敲噶嘛，咁即系所以你一定可以否定一个答案就系、是。手指越多， 真好。 但其实敲几多下咧，同埋你仲有一个答案系咩啊？ 仲有几大声啊？越大声越恭敬。 我冇听过有人敲台敲得好大声、 啊。有饮嗰阵啦，饮 饮啦， 有呢种嘅 吓。系啦，咁啊三个选择， 一个就系咩话？手指多少？ 一个就关手指多少嘅，咁可能对晚辈就可能一只啦，但系 一只。 但系如果前辈啊，就 三只、 三只甚至成只。 唔系你敲几多下啊？唔系几多下咩？ 唔系几多手指？几多手指 ？A 系几多只手指？ 系 咁 B 咧就系大细声。越大声越恭敬啊！ 第三咧， 第三就系敲几多下啦，越多就越恭敬， 越少就係可能就前 半。我冇見過有人機關槍式咁樣咁恭敬。 都有陣時會咁樣嘅，但係有時用拳頭敲嘅喎，而家 邊敲得你哋咁大聲嘅？點解？ 好痛噶，但系其实 睇下同边个啦，同处长嗰啲啊， 系咁敲啊。 但系好似冇呢啲都冇见过嘅，我觉得系 A， 即系手指嘅数量 系，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手指数量，我净系记得嗰个两只手指嘅典故咯。 但系冇有冇见过？如果好恭敬，咪五只手指五爪金龙咁样？ 冇听过， 五只手指咪成只咯，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咁敲咯。 我估你估咩啊？咁 我估都系手指数量， 两 只。坚持两只， 我估三只， 我爸教嘅。究竟系边一个先系真答案呢？唔好 Google 啦，谂下啦，俾两分零钟嘅时间大家。一阵阿施博士同阿德仔就会开估噶啦。 红茶馆，情侣酒挤满，意外话未觉闷。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伴，情侣一般，红茶杯。 谂紧个答案， 点解会笑啊？ 我每次听到呢一度，我就会笑 啊！点解啊？ 我觉得好假 啊！嗱，我话俾慧娴知， 系啊，哦，你 唔系慧娴假，系个女仔好假。 哦， 你问你冇女朋友咩咁啊？ 咁佢应该点问咧？喂，受唔受啊？咁啊？ 我做你女朋友啊，好嘛？出去饮个茶， 而家系咁噶， 好远。 唔系咁嘅，唔系咁嘅。 咁直接嘅咩？ 你做我男朋友啊？好好 世代真系好唔同啊！ 呢个又可以系另外一个德仔问题，又可以问一问啊。 系好啦，今日个题目就系究竟啊嗰个即系人哋斟完茶俾你之后，你敲几多下？ 系啦， 点样去厘定嗰个敬意嘅咧？ 系啦，究竟敲几多下？究竟用几多只手指敲啊？定系大细声咧？ 系有冇人估中啊？ 有， 听下答案先，你啦喂。 嗱，大家千祈唔好敲台敲到咁大声啊！其实系唔关敲台大细声事嘅，系小弟作嘅啫，千祈唔好咁做。咁至于系咪敲台敲得多咧，就代表越恭敬咧？啊，其实都唔系噶，千祈唔好以为越敲得多就越恭敬啊！所以啊，答案系 A， 系关用几多只手指去敲台时嘅，所以我哋而家一齐听下施博士嘅讲解啦。 我哋成日讲话有啲饮茶礼仪噶嘛，饮茶礼仪我哋最简单嚟讲，我通常就系嗰时话咩乾隆皇帝嗰个咧， 系咪真系喺你哋历史学家嚟讲，系咪真系有呢件事发生咧？ 讲系咁讲，我哋点知啊？即系乾隆系咪真系咁样下江南嗰时去搵女孩子，我哋都唔知啊，系咪先？实际上佢嗰个流传嘅一啲故事系咁讲，但系呢一个亦都代表住你答谢咯，你当系即系佢斟茶。 埋咁嚟答謝咯，即係因為你唔會 謝你 咁樣，即係有嘅舉手作用，你呢、這個 曬喺度， 即係我覺得又未至於咁嘅，其實可能就透過呢個簡單嘅動作，咁亦都唔會打斷一啲説話噶，其實我斟茶俾你，跟住咁樣表示，即係兩隻手指咁樣點一點咁樣。 嗯，但係我敲台方法咧係唔同啲，即係我直接敲嘅。你是兩隻手指，是不是兩隻手指才是叫做正宗？ 我三隻手指這樣扣下去、 啊、 就做超級尊重對掌背，通常這樣的。 哦，三隻手指， 但是兩平背很多時候兩隻手指這樣的、 哦哎、我是成五隻手指、哦、四隻而已，我是四隻手指這樣卡、哦、 這樣那你行大禮 行大 因為你喝茶可能跟掌背喝多、 哦、 就去到這麼誇張這樣敲法，可能小時候爸爸媽媽已經教這樣敲嘛、 哦、那就尊重掌背 系啊，你唔敲咁样啲得仔你啊，有个 call 捞嘢咁样，系啊，曳啦咁样就唔得啦嘛。 即系越多手指就叫相对上就叫越尊重咁样。今集唔该晒施博士同你讲咗茗茶。 可唔可以再解释一次啊？即系话其实唔系净系得两只手指， 系啦。即係其實真係根據手指嘅數量嘅，通常一隻咧就係平輩，即係可能你啲朋友啊咁樣； 哦、 兩隻咧就係你啲前輩，可能公司上邊嘅前輩。 係 咁三隻， 即係我同阿拔斯我兩隻啦。 我俾曬四隻咁樣。 哦，即係如果隊長咧，隊長又未去到，我哋唔會話佢係爺爺級噶嘛。 咁通常可能兩隻或者三隻咯。 哦， 到真係三隻、四隻， 一隻中指咁樣係點啊？ 哦，咁就係不敬啦，咁 佢最敬重係呢種嚟嘅。 咁如果真係三四隻，就可能真係你嘅晚輩，可能婆婆啊、公公啊、爺爺，甚至係即係曾爺爺嗰啲咯。 咦？點解冇後輩嘅？ 后背啊， 后背针， 后背一只咯，都系一只咯，可能。 哦、我真系我知道系用手指噶啦，一定系，即系一定唔系递斗力水啊，或者诸如此类斗大声啊，而系手指。不过我唔知道有呢个一二三日四日手指之分咁样样。 系、哦，所以施博士啊，又教晓咗我哋一啲饮茶嘅文化。 其实老实讲啊，饮茶有好多一啲即系潜规则、潜礼仪咧。嗱，举个例啊，你通常饮茶，你会唔会主动去斟茶 都会嘅，即系 你 系会 留埋个茶壶去你身边斟啊，定系转到埋嚟你先斟啊？ 哦，咁可能系留埋嚟啦。 嗱，冇错，因为呢个咧就系我阿爸咧以前。我睇我爸做嘢嘅， 系 嗱，因为咧其实斟茶你知几烦噶啦，中国人饮茶嗰茶杯几细只，几快饮完一杯茶啦。咁如果你譬如六七个人饮茶。你斟茶嗰、那个，如果个水壶啱啱喺你侧边咧，其实你系斟到手好远嘅。咁佢又要揭开个盖，又叫人嚟斟水，诸如此类。但我记得我细细个睇我阿爸咧，如果譬如同我妈嗰堆亲戚，譬如我公公婆婆啊嗰啲姨妈姑姐去饮茶嗰啲咧，我阿爸咧第一件事就系立咗个水壶埋嚟，无时无刻都系佢斟。 哦，有担当嘅男人啊！ 呢啲啊，即系女婿嘅典范啦。咁我后来就学到少少啦。系啊，间唔中就拿埋嚟斟。 好，听日见啦，多谢小博士啊，拜拜。 Bye.